主打星陈世安，请和我一起往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每一点泪光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与我和风。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燃烫一半价，有心就有家。 超级花园，梦想落成，自备90万起，买房含装潢，一卡皮箱轻松搬家，8642-1155，超级花园，买房比买车还轻松哦。 来哟来哟，这款红豆茉莉胶囊版膏一定有够，只要用下去，保证吓吓叫哦。 是吓到尖叫吧？这种来路不明的中药用了可能会伤身体哦，要谨记五字要诀：停、看、听、选、用。停止使用来路不明的药，看病找合格中医师，听从专业指示，选用安全中药。用中药时要按照中医师、药师讲的方法，才不会受了荷包又赔了健康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南港一半价，热销 number one， 超级花园，人气爆棚，买气破表，抢先公开景观三房，超大动距，无限视野，称霸大南港，台北我最夯，超级花园，8642-1155。 只有他的声音可以改变两个人的关系。钟杰希2016首张英文迷你专辑 There You Are， 你还在。10月21，新音符制作，与你同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Dino 李玉玺。 Goodbye my lover。 接下来请收听 George and Mary 的青春点点点。 Yo，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下哦。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生死。 千回才完美，唱得没别人迂回，高音没别人专业，只是心里有话，难道要让比赛来拒绝？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我不要不要再唱了，要唱几多消息才哭的，但是你的心早已被谁 香，我不要再比了。10:07，欢迎你来到今天10月30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奇怪你博士，奇怪你， 所以是刚刚看到奇异博士就对了， 对 ，OK， 这么容易理解啊？ 不就奇异博士吗？ 嗯，我是奇怪你博士，你好奇怪啊？ 嗯，哎，今天是不是也没什么好说的？ 今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啊，一切风平浪静。嗯， 飞碟随堂考， 本周最后一次来自于诺拉琼斯的飞碟随堂考，请问你知道这一张2016 Nora Jones 最新专辑名称叫什么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他的最新专辑名称，他就要送你专属赠品组，比如说有书签，有香氛蜡烛，还有咖啡兑换券， 这么多 final destiny, so carry on. my nerve, yet peace surrounds, so carry on. 放手，人生才会漂亮。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 要跟我比心机，你还差得远呢。 你算你厉害，你的心机怎么可以这么轻？ Epson 雷霆好礼雷射旧换新专案，不管你用什么牌子的印表机，都可用独家优惠升级雷射新机，最高可省上万元。不用耍心机，也能实时换新机。现在加购碳粉，还可以升级三年保固哦。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唯有不断革新，才能跟上您的速度。国光牌多效合成自动变速汽油，性能优异，换挡顺畅，体验驾驭快感。中油出品，品质稳定，省油环保亲近，适用各式车款，延长爱车寿命。国光牌润滑油，让一切都好转。 欧洲最迷人的季节是冬季折扣季， 厦门航空带你出发，和比法卢玩十天，搭波音787梦幻客机只要56800，厦门航空02-2516-0551。 收藏好，来真的。韩国最大音乐季指定登台，全球百大 DJ 跨厂牌联合制作。周汤豪全新流行复合式时尚音乐专辑 Real， 太阳娱乐下巴热卖中。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 exciting， 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10:16，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如果明天你放假的话，是不是很兴奋呢？ 爽歪歪，爽歪歪，你们这些，你们这些臭不要脸。 各位劳工朋友们辛苦了。 各位老百姓们辛苦了， 让我们来帮大家嗨罗嗨一下。如果你需要我们帮你加油打气的话， 干巴的 呀， 欢迎在这个小时加入我们。你可以打给我们02-3639-95，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留言，或是在强强直播下方留言都可以，待会我们都可以一并帮你加油打气，哈利路亚。 Yes。 但你也可以事先在网络上留言，只要到脸书搜寻青春点点，在我们的发文里面就会有，每周都有哈利路亚跟留言点歌区，你留言就行了。 Yes。 这礼拜留言的有伟金， 伟金， 很高兴可以活在陈金峰年代，我是个球迷。然后10月28号虽然已经过了，但希望我们可以祝峰哥生日快乐，谢谢峰哥继续带领中华队。芷乔呢，希望明天一整天都很 happy。 然后木星街小丸子想要他10月31号史先生面试顺利，人见人爱，顺利录取。 good， 干巴爹， 干巴爹， 干巴爹。 雪莉她说，我的预产期在11月3号，希望我可以顺产，帮忙哈一下。还有美国的呆豆说，我想要帮我男朋友用力哈梦幻公司的实习面试顺利面试上，然后呢明年就能在梦幻公司实习增加经验，请把我的男朋友用力的哈利路亚哈一下。台北的 Edge 说，手腕复健已经迈入第4个月了，希望玛丽强强可以帮我哈一下，让我快点复原，然后我要强势回归到健身房，谢谢。 健身房不适合吧？ 你说就算复原之后，其实也不能马上去 做很重，拿很重的东西去做那些。你当然去跑跑步干嘛的无所谓，拿重的还是先不要吧，容易受伤啊。 好的，事先在脸书上面留言的伟金、芷乔、木星街小丸子、雪莉，还有美国的呆豆，还有 Edge， 让我们来帮你哈利路亚哈一下哦。 要说什么呢？ 天哪，是阿公在我隔壁睡觉吗？ 好，不如就来说昨天金鹰奖的事情好了。预备备，开始。原本我很期待昨天的金鹰奖颁奖典礼，又有一。 乔一， 阿公痴呆，老人痴呆，没有办法好好讲完一整句话。再一次，我脸都红了，我超红。 你看起来真的很害羞哎。 哎，好笑啊！怎么会这样？我要讲什么？好，预备，开始。昨天晚上，原本我要去参加，去现场看金鹰奖颁奖典礼。可是我心头的想法一狠，我还是想说我回家好了，结果还好我没去。 为什么？ 因为昨天，因为他们那个锁票方式是你可以上网自己 申请吗？ 申请票，然后不用钱，或者是你去一些实体的通路，你就可以拿到票。可是他现场其实摆的位置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很多有票的人其实也是被困在外面。然后直播一开始就是他们节目有直播嘛，整个典礼有直播，直播上面就骂声连连，就在说为什么我有票还进不去啊，怎样。我就想说，哦 ,Holy God 仔，我没有去南港这样子。 他们办南港展览馆。 对啊，可是椅子就是没有，座位没有很多。 你昨天不是去找清水祥太吗？ 我找祥太啊。 还嗯嘛嗯嗯吗？ 那你怎么还有空去金鹰奖？还是那个时间是错开的？ 错开的，因为其实下午是他们的，是清水祥太的 记者会那样， 对对，记者会那样。然后我是在记者会的时候去找他们的， 嗯， 然后典礼是晚上，所以没有冲突到。我原本想说找完他们之后，大队人马移动到金鹰奖去，可是我又想说。我认识的朋友们，就是Sony唱片公司，他们在忙的朋友都在后台，就在如火如荼在忙碌嘛。嗯、我去烦他们也不好。 嗯。 但如果就凭我自己去拿到两张票，就是申请的票，那我一定就是很烂的位置，因为他没有分座位。 嗯。 就是你早到，你就早点进去。对。那我这么晚到，我就不可能有好的位置，我也不想排队，所以我就干脆回家。 嗯。 对啊，就是昨天是在直播上面看到马兹卡跟清水祥太一起表演。 嗯。他们一起表演， 嗯，他们先，他们各唱一首歌，然后再合起来一起表演。 合唱什么 ？Raining Blue。 哦， 你知道什么 Raining Blue 吗？ 就大概是那样咯。 什么呢？ 0223639955，23639955，还以为他们是彻底分开。 没有彻底分开啊！ 原本不是说要彻底分开吗？ 我原本以为是彻底分开，后来他们就找了一首他们两个都会唱的歌合唱啊！但是我见到祥太就是开心啊，开心死了，近距离的接触。 你不是说很低档吗？ 怎么很低档？ 就是氛围不嗨啊！ 哦，因为清水祥太是一个害羞的人， 嗯， 所以他本来就是 对。我是不是叫你在你的蛋糕上面写你的 LINE 的 ID， 你就不要？ 我没有位置写 了。 是不是？是不是瞬间可以炒热那个气氛？ 不行啊，太害羞了。 不然你就画一个 QR code 给他扫。 画 QR code。 你说这是我的。 你说把 LINE 印下来，然后放上去。他想说哪里过来，然后就用手机扫看。 这是我的 LINE，这是我 LINE ID 啊，你扫就有了。 哎，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啊、哦，因为光是看。QR code 他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要写一个，我只要印一张 QR code 然后贴上去，他就想说这是什么啊，我来扫扫看，一扫就发现是我的 LINE 跟 IG、 嗯、 还有 Facebook， 一切我的身家调查都在里面， 是不是很棒？ 以后我都要用这一招面对国外的各个媒体的各个明星朋友。 下一位是 今年应该没有了。 你呀、啊，嗨露阿妈，欢迎在 App 上面留言给我们，打给我们，或是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三种方式你开心就好。 这三分钟之内的第五通讯息透露了我们关系不普通，他们跟踪想怀疑我会武功，怀疑我经营着暧昧你是股东，实际上我们传了一整天一整夜，我把电话放枕边，手指按着按键，明着暗恋，换了换电池我又打了一整篇，这时还不算热恋期，我的邀约我们的测验题，害羞对我来说应该留在上个世纪，但关于公开我还欠练习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没讲开，慢慢来我不抢拍，事情明朗之前先不讲爱，只是不想太招摇，不是不表态、yeah、 当我在偷偷地看着你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当你要偷偷地 来哦， 这是我们的 事情发展至此，我们有些共识，那些期待和心跳难以控制，睡前和起床都互相通知，暧昧的小店发展成公司，特别好约，特别干脆，对我的关心特别安慰，连出入都像班队，更别说特别多两人的餐会，而且你很香，每次闻到我就心痒痒，但在他们面前却又不能讲，有时想要偷亲又被打枪，看着有人亲近我又不能呛，这些他们不知道，他们用猜的，他们贼贼的问，我们总说没有啦，甜蜜的否认，找不到的佐证，我们的眼神就只有我们懂。 当我在偷偷地看着你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当你也偷偷地看着我 偷 这一刻我觉得我能懂的就是我们的快乐， 让我们一起唱歌， 让 我们一起唱歌， 让 我们一起快乐，快乐，偷偷偷偷，哎，脖子 上的红斑是蚊子咬的吗？他们不晓得吧，你听谁讲的啦，他们总是笑着把小事放得那么大，说我会勃起因为你穿得那么辣。我有时不做表示，因为心虚或是用力咬字表达情绪。你的姐妹知情但带有疑虑，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情绪。我们是印象派，喜欢个大概，喜欢朦胧，不喜欢 spotlight， 喜欢闭嘴心事，不喜欢外带。我们的喜欢是戏谑，把 body one night one night、oh。 10:27，有谁想要哈里瓦哈一下的呢？ 今天有人生日哦，我看一下啊啊，陈大眼生日，希望头痛快快退散，不然情绪一直暴走。 头痛起来真的是要人命啊！ 陈依婷呢，希望她的外婆家快整修好，让高龄94岁的外婆尽快回到熟悉的环境。Wen 他说麻烦吧哈，小熊今年拿冠军，因为芝加哥小熊队上次拿 MLB 世界大赛冠军已经是108年前清朝时期的事情。 108年前 应该只是一个夸饰法， 108年前 夸饰法，夸饰法还是是真的108年前。 想去芝加哥， 你想去芝加哥哦？ 嗯， 你想去芝加哥？ 对啊。 Why？ 我想去看那个大豆豆，有一个 嗯， 我忘了那个装置艺术叫什么了，就是一个很大豆豆。 你是想要去看装置艺术，所以想要去看？ 那个算装置艺术吗？就在电影里面也有出现啊，就那个很经典的一个地标，就大豆豆。 只为了那个？ 我本来就常这样子啊，就只是想看那个。 那你对芝加哥其他的部分还有什么了解吗？ 芝加哥我知道， 公牛队不算，小熊队不算。 没有，我就是知道音乐那个 live house 很发达吧，我知道，应该是很多的艺术，可是我不太确定。 芝加哥有什么吃的、啊？ 披萨。 好， 我知道有很多艺术家都在那边 啊。谁？ 不是啊，就是很活，就是在大家那边艺术氛围很活跃、哦。 艺术氛围很活跃。 可是你要我确切，他们都在玩。 比如像我如果说艺术氛围很活跃城市，我可能会第一个想到维也纳。 维也纳很老哎、欸。 嗯，你嫌人家老？ 不是啊，真的很老哎、欸，很慢哎、 欸。好啦，诸如此类的嘛。 哦。 希望你有朝一日去芝加哥啊。 哦，完全想象不出来、欸。 完成之后的两个月兵役，咦，只要两个月吗？还是现在只要4个月 ？I don't know。小明他说，如果今天不算，今年就只剩5356800秒，希望今年可以顺利的过完。 这个数字真的让人家很难评论哎。 嗯。玛丽的手势跟星舰迷航的手势一样。哦，星舰迷航舰长哦，他是在说你 APP 上那个。刚刚在直播上奇怪奇怪，你博士其实也是这个手势。 他有这样吗？ 没有啊，是我。他的手势跟我的不太一样、哦啊。我当然要跟他不一样了，我是奇怪你博士。 你现在是看完奇异博士整个着迷，想当奇异博士是不是？ 很想要有法术，谁不想要有法术，能够操控时间空间，然后你知道哦，很棒哎，男生的梦想。 你可以操控时间跟空间之后呢， 我就可以做一件 everything， 像是 就操控时间跟空间嘛。 那你要做什么嘛？ 就是很我你说如果我真的有超能力，或是我有法术，我想要干嘛？对 啊， 应该是先到世界各地瞧一瞧吧。就是最主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世界各地先去看一看。 你说你可以很迅速的穿越的意思，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可以穿越空间啊，那我也可以穿越时空到不同的地方去看、啊。 那就跟那个电影不是哦，还要不同的时空？ 对，可能到不同的时空。我没有看过 就是恐龙的时代，甚至是在老一点的时代，我可以到每一个时代去看。 以后虚拟实境很发达，你也可以到各个时代去看啊。 那你就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是人家幻想出来的。人家 虚拟实境它不是根据真的史实把它打造出来，就会很雷同吗？ 啊，比如说我可以操控时间跟空间的话，我就可以去宇宙外面看啦，因为我就不会受到大气影响，我就可以，你知道，它其实那个概念就是宇宙之外还有无限个。宇宙，所以如果你有那样的法术，你可以操控那些东西，你就真的可以去外面探索这样子，那么看一些你没有看过的东西嘛。 你期待看到什么 ？I don't know， 我就是没有期待，所以我才看到什么都觉得有趣啊。哇哦，啊，说远了，我真是中二，我怎么了？ 团的明星梦，昨天晚上呢 ，Red Bull 办的两大对决，糯米团再加上了娃娃跟如轩两边的叫嚣对决， 爽吗？ 糯米团垃圾化太强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打赢他。因为赛季的关系 ，Round One 是开嗓 ，Round One 就是娃娃魏如萱先唱三首大家脍炙人口的歌曲，唱完之后就轮到糯米团唱三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让所有歌迷都暖身拉筋开嗓。 嗯， 所以娃娃先发嘛，他唱完三首之后，糯米团要登台了。 嗯， 登台。一开始就讲说，哦，因为这个赛制的关系，让大家先忍受了十分钟，真是不好意思，真超贱的。 糯米团棒棒的。 你要害乱吗？02-363-995，或者在 App 留言，或者在直播下方留言都行。 刚刚说的，芝加哥那个什么熊啊，小熊队，他们上次的冠军真的是108年前，真的是光绪。 哼， 不是清，就是清光绪那个时候。 嗯 嗯，所以是我才疏学浅， 是我不懂事，他真的是很久以前， 他不是夸饰法，他是真的， 他真的没有在夸饰。好的，另外有人他说林雅文说啊，他是超回答，超回答说想要我们帮他哈一下，他的工作是 3D 的物件，可是一直卡住，希望明天早上可以顺利的完成。然后七篇的英文周记下礼拜就要交了，现在才赶，希望赶得出来啊。 干巴得。 以上就是那个 APP 上面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如果你需要干巴得， 干巴得 都可以来留言哦。 要相信爱情呀，混蛋们！ 混蛋们，这些混蛋们，混蛋！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时间来到了10:40，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为你进行的单元是《青春点名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呢，就是帮大家加油打气的地方。不管你有任何需要，拍拍呼呼。狂贺狂贺，加油加油的，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现在的社会里面 边充满各式各种的比较，就连小孩的生肖圈也一样躲不掉。阿呆养了一只猫，阿牛就要产宝宝，所以我们妈妈要了一只九官鸟。九官鸟整天叽叽喳喳，实在有够吵，养了好多年就完全不懂它在干啥小。可是别人羡慕的眼神让我感到骄傲，所以我决定叫它 青春小鸟。 小鸟一样会死掉。 小鸟来自于糯米团。 赖伯承呢，第一次当点友之前都是听，哦，这个不是要哈的啦。然后谢谢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好，那个谁啊， 好棒哟 ，Bobo 呢？他说因为有了新想法，临时决定下个月就要离开日本回台湾了，希望一切顺利。 干巴爹。 然后小菊呢，他顺利找到不错的工作咯，希望下周上班可以快快上手。 干巴爹。 另外有人在关心我的房子到底找到没有，我的房子还没有找到，有在。 但你听起来已经平静很多了。 平静，我现在就是放给他死，随便了。 嗯，不要活得那么的焦躁。 我后来想通一件事情，就是我太早开始找房子了，我在那个时候找的时间点其实不太对。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是10月中开始找嘛，可是我是11月底合约才到期，等于是我是12月1号才开始租。你现在你10月中开始找房子，哦，你找到了，然后你要跟房东讲说，诶，可是我12月1号才要开始租，谁要租你，中间空一两个月。 搞不好看你有 face 的份上就租给你了。 我当然知道，可能看在 face 的份上，他可能比那个任何一切魔法都来的 成交 都来的就是不一定。可是我后来想通常说，诶，对，如果我是房东的话，我为什么要等你一两个月，那我这一两个月不是少收了 房租？ 对啊， 租房真的好多妹妹嘎嘎，不管是你要租给别人还是要承租别人的房子，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好房东跟好房客。 我是一个超棒的房客。 少故事倒转成过海，要多少遍 歌曲呢是来自娃娃魏如萱的爱不爱。这个周末呢，不晓得你跟你朋友没有办一些万圣节的变装 party， 他们分别扮成什么样子 啊？ 你有看到印象深刻的吗？ 今天没有，因为我没有去外面，所以我没有看到街上有人扮什么，我都是看大家的照片。 嗯， 然后我就看到今天有一个国外的人，你知道他扮什么吗？ 嗯、 然后他标题就写说：“天哪，今年最可怕的万圣节扮相。” 嗯， 他扮 No 七。爆炸的 Nokia， 你知道这个很大的萤幕在躺在你身上吗？ 他做一个很大的手，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很大的手机，然后中间烧焦。 有一个最可爱的，我觉得是幼稚园的无脸男，那个小妹妹，你有看到吗？ 有啊，很可爱啊。 他默默站在幼稚园里面，好可爱、哦。 看到那个无脸小朋友的无脸男之后，我再滑了一下 Facebook， 结果我朋友也扮成无脸男，但没有人要理 他。他应该就是恶心的无脸男嘛，因为那个就是小朋友，这样小小的才可爱啊，然后。脸到哼哩哼哩， 我朋友可能是臭不要脸男，臭不要脸。 原来在爱情里，幸福才是主角，我们都是观众。 都爱过，有的人爱得像是一个观众，最基本的感情谁也看不懂，爱如是太重，最难为的是我。剧本没听过，都爱过，可能你只是我的一个观众，被一个两个三个角色带走，有什么时候才能放轻松，才能不要寂寞，才能真的快乐。 杨丞琳三段精湛演技，连轮说：“当杨丞琳的听众，也当爱她的观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是谁让你怦然心动？新版特区最大动距，树海视野600米， 三辉歌剧院新版杰士堡计划第一排。让我怦然心动，景观特区全新落成， 25至45平，三辉歌剧院，26578888。 我用手机记录此刻的天空，虽是灰色，却充满层次。莱卡双镜头下的照片充满来味。我的华为 P9 Plus， 手机唯一。 采用莱卡双镜头，手机也能拍出专业水准照片。现在华为 P9 玫瑰金新色上市，请洽全省指定经销商及电信商门市。 等你爱的我会一直在这默默的等你爱， 等你爱，等有一天你想起爱。 鬼鬼吴映洁首次填词，抒情主打等你爱，陪你守护等爱的心。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某篇上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 10:53，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待会进个整点休息一下，整点报时过后，11点钟过后，第二个小时要来帮大家算塔罗牌了。所以你需要塔罗牌帮助的话，欢迎你在下个小时加入我们。现在先为你送上秋风泽《分开的傻问》。 说不难过是假的，表面上多么平和，心里百般的舍，多么苦涩，你要分开我配合，没有必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想在一起，两人都不快乐，不如祝福你找到更好的，刚刚意外改变不了什么，我学着平衡，爱与恨的对称，我只是没有福分拥有你的体温，所以祝福你找到更好的，这是我最后可以做到的。我多么心疼，你都没有责任，爱情里对错难分，原来放手才是分开的学问。 好的，耿耿于怀改变不了什么。我学着平衡爱与恨的对称，我只是没有福分拥有你的体温。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列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公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八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现代记者位于台北世贸，60多国齐聚一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全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台北国际旅展开幕啦！60多国1450个摊位都经严格审查，值得信赖。 11月4号到7号就在世贸1馆3馆，现场还有精彩表演、抽奖及好康优惠哦！ 钢琴美人西村由纪江出道30周年纪念演奏会 ，Beautiful Days。11月21晚上8点 ATT Showbox 购票请洽年代售票。西村由纪江30周年纪念专辑同步发售中，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全能女神安心雅，流行天王罗志祥首度飙舞对唱，靓仔。安心雅最新专辑《人生要漂亮》，首批限量精装版附赠碧儿泉旅行组，全省签名会请洽美妙音乐官网。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想要入住奢华的英式维多利亚饭店，享受山与海的拥抱，即日起至11月11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线上旅展破盘价，限时抢购，只要3999就享2天1夜住宿及早餐 buffet， 更多优惠快上远雄悦来饭店官网。 全台湾都在沸腾的机智人性喜剧 ART Art 机动复刻版，曾国城、屈中恒、卜学亮空前组合3度加演，12月8日至11日台北城市舞台，12月17、18日台中中山堂，绝对不能错过，购票请洽2厅院。 站在实践梦想的舞台，每个角色我都全力以赴，而许多身心障碍的朋友努力克服身体的限制，战胜考验，透过工作重新定位自己，成为逆转人生的英雄。我是陈怡蓉，邀请您支持伊甸基金会无障碍生活计划，跟我们一起再造英雄。详情请上伊甸官网或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 公共里不在我也记无一年年那儿我 无限循环的基舞爱丽娘娘，魏如萱末路狂花最终预购，11月11号全面绽放。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 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哼一宿。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UFO Star， 飞碟快红心，快红心，快红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鬼鬼吴映洁。礼拜天你们都在干嘛呢？你们有支持 GMA 的专辑了吗？你们会唱 Sugar Rush 了吗？你们会唱等你爱了吗？你们会唱一直了吗？有没有一边开车一边听爱在我身边呢？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GMA 的专辑。再来呢，想跟大家分享我之后的音乐之路的期许，希望有机会呢，我可以举办一场个人的演唱会，然后可以很享受这个舞台。然后再来呢，想要对我的歌迷讲一些话，就是谢谢你们一直把你们的爱留在我身边，然后当你们累的时候，我累的时候，我们一起互相加油。也期许呢，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品可以跟大家相见见面哦。谢谢大家。 等你爱，等有一天你相信爱，还有一个人安安静静默默的等待，等你忘掉他给你的伤害。我想要跟你去天荒地老，靠在那熟悉的肩膀，温柔拥抱，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成冰，想念那天你的手握紧我，到现在都还能感受你的温暖，不想放开。等你爱，等有一天你想起 是本周飞碟快红心鬼鬼吴映洁，时间来到11:06，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还有星期天的晚上10点钟到1点钟陪着你哦。 巴拉巴，哎，你知道吗？听说就我一句会算塔罗牌。 真的假的？准不准啊？ 你要不要 电台隔壁啊开了一间工作室，里面就是在做芳疗跟算塔罗。 电台隔壁是同一栋大楼的隔壁？ 没有，我们隔壁栋。然后每次进来说，好神秘，好想知道里面的装潢是什么。 我们隔壁栋，我们有隔壁栋吗？ 因为我们隔壁栋不是都是大楼吗？ 我们隔壁栋，我让我厘清一下。我们，你是说电梯？我们进大门都搭右边，你是说左边哦？ 没有，就隔壁栋，不是我们这一栋，隔壁栋。 隔壁是庙啊， 就庙旁边啊。 哦，庙旁边那一栋。 对啊。 你怎么会进去？ 我没有进去啊，他就有扛棒出来，芳疗、塔罗。 要去砸场吗？ 也是不用到这样吧。你需要算塔罗吗？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方向或建议吗？欢迎打给我们，我们的塔罗专线是02-2363-9955 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于光泽，空心。 这曾是唯一的信仰，下午你温让对方捆绑，在那时候简单的忧伤，却有空间绝后快乐啊，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到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独身，我在挣脱 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喂，玛丽好，晨晨好。 好突然啊，嘿。 你好。 哎，我是艾塞克。 艾塞克。哇。你要算什么呢？ 哦，因为1月尾我要到日本去，想看一下这个旅程会不会顺利。 什么什么顺？你一切都非常的糊哎，你要不要再讲一次？ 啊啊啊！ 再讲一次，因为都听不清楚呢。 哦，没有，我是说我十一月底我要到日本去玩。 日本？ 是说想，对。 哦，然后呢？ 想看一下这次的那个旅程啊，会不会顺利？ 纯旅行？ 只是单纯的旅行吗？ 其实也是去喝喜酒，因为我有朋友嫁过去。 那你觉得旅途中可能会发生什么不顺的事呢？ 嗯，首先我要知道到底这个旅行能不能成行。 啊？为何不能？你不是就已经要去了吗？ 对啊，可是就刚换新工作，可能就会有一些阻碍还是什么的。 你还没请假？ 请了，只是待批。 待机？ 待批就是等着要批，就是不 待批，待批等待批准。 对， 那你机票那些买了吗？ 你买啦。 你怎么不先请好假再订啊？能退？ 没有，因为我买的时候我还在旧公司啊。 哦，所以这个假是非请不可了。 对啊，我已经请了，就待机啊。 好吧。那就帮你算一下，看这次日本行能不能够顺利咯，还是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儿。 好， 你会抽牌吧？那你要抽什么牌呢？ OK， 右边算过来第十张好了。 右边第十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马里马里， 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星象，就是你原本可能会想的计划都有可能不会如期顺利的进行，会遇到阻碍，就是不会一帆风顺。 OK， 他听起来蛮平静的。 他大概也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了吧，但只要解决， 因为我已经从蒋家那边接到很多蛮烂的算。 对啊，你每次来算都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啊，但也都是但最后的结果也都真的是不好，我也没讲错。总之你就能解决了你就解决吧，不能解决了就算了 啊、哦，对啊，就看吧，顺其自然好了。 OK， 那就拜拜喽。 拜、 啊、 ，0223639955 2363-9955，你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给我们。 数じゃない大事なのはバランスじゃない俺が 君を守ってるよ。で時に君が俺を守ってる。It's easy 君と過ごす日々意味もなく塞いでた俺にとって君の笑顔が全てを開く日に常識や本能お金も役も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や仕事も全部全部来週へこの週末は君が最優先もちろんいいことだけじゃない俺たち誰かが描いた絵じゃないトラブったって冷静に対応 One for the honey, two for my all My blue どこへも行かないで誰にもくれないで俺がいるから隣にいるから Now blue I'm so happy 俺が馴染んだら君は just me 照れくさくていつも言えないけどさ愛してる君を愛しすぎてたまに超不安で病んでてんぱって君もそんな俺見て苦しんでるそれでも好きなんだ不器用なだけなんだどんなに辛くてもそばにいたいよ I blue 何にも言わないで帰ったらハグして君がいるなら俺頑張るからな 祥太的作品11:19022336399955今天进行的单元是抢抢塔罗世界如果你有各式各样不管是爱情啊工作啊求职啊等等之类的问题想要塔罗牌给你个方向或建议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这个电话真的是很不 OK 很难按嗨你好 Hello 你好 嗨你是 台中乐 台中人 台中乐 台中乐 乐快乐的乐 台中乐 呀、yeah. 台中乐想算什么 嗯想要算工作 工作怎么了 我已经10个月失业了 4个月还是10个月 4个月 失业4个月了 呀、yeah. 那 工作并不是这么顺利。 那你有积极的在投履历吗？ 嗯，还蛮积极的。 但都一直没有回复就对了，没有好的回复。 嗯，有回复，可是一直都没有得到面试的机会。 那他回复， 所以只是回说收到你的履历喽，这样。 对，没错。 我觉得那个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比较回复，就是 真的会回复那个 机器人自动回复吧。 哦， 嗯。对，就是没有进一步的面试机会这样。 那你想要找哪方面的工作呢？ 我算是转换跑道。 转换跑道，你原本是做什么的呢？ 原本是从事设计行业。 设计，那你想要换到哪一个跑道？跑道，跑道，跑道。 餐饮行业。 餐饮。 餐饮。 我知道啊，为什么想要换啊？ 嗯。可能我比较喜欢在厨房工作吧。 哦，你想要去厨房工作？那你有证照吗？ 有，刚考到证照。 嗯，这样子会难找，因为我现在 我觉得很多餐厅都在 缺 人、欸。 对，我听到好多餐厅都在缺人哦，大家都是找不到人来，你反而找不到工作，嗯，蛮怪的。 可能过30岁了。 这跟过30岁无所谓啊，你在厨房工作谁管你过几岁啊？除非你真的90几了，他可能不敢用你。 嗯，一方面也没有，一方面应该也没有经验吧。 哦，可能是因为没有经验吧。 对，没有毕业。 哦，所以你想算的是接下来找工作会顺利吗？还是什么呢？ 对， 就这样。 Yeah. 好，你会抽牌吗？ 左边数过来第七张， 看起来他是会的。左边数过来第七张，一二三四五六七， 马里马里， 你抽到的牌也是逆位的星星哎，今天怎么两张都抽到逆位的星星啊？好，那逆位的星星在找工作之余呢，就是也是差不多希望渺茫，还没有等到适合的机会给你。我的建议是，在这段时间不如多精进一些自己在比如说烹饪方面的各种能力，或是去学更多相关的东西。厨师你考的是丙级吗？ 对， 那你不如去考个乙级试试看。 OK 好不好？然后西餐中餐学完了你可以去学西餐啊， 多已经有打算的， 多学一点，因为别人看到你只有中餐丙级的，他基本上他为什么不用大学毕业的人，他干嘛要用你，就是比不过人家啊。对不对？所以你去多累积一点自己的能力跟会的东西，会比较容易被看见啊。 OK 加油喽， 干巴的， 谢谢， 拜 拜 拜 拜。0223639955， 你的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融化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和阴暗。你是如此勇敢又坚强，那样淳朴、天真、高贵和大方。亲爱的姑娘，我的爸爸呀，不停地努力奔放他乡。他每天一直想，他日夜一直盼，铃铛照死梦想的新郎。月亮变成心上人，他荡在星空上呀唱。大家手牵着手欢乐的日迷呀，你的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纯洁无邪的就好像女神一样。当你戴上神圣百合花，万物都在为你起歌唱。亲爱的姑娘，我的爸爸呀，不停地努力奔放他乡。他每天一直想，他日夜一直盼，听他朝思暮想的心 马斯卡，再加上了阿琳。 哦，阿姨。 嗨，你好。 嗨，强强玛丽。 你是？ 我 是佳佳。 佳佳要算什么？ 我要算工作。 工作怎么了呀？ 我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我想要看问看看。去新的工作会不会很顺利？ 去新的工作会不会很顺利？ 还是充满挑战的道路呢？ 对。 好，浅显易懂，简单明了。 嗯。 什么样的工作呀？ 加工区的工作，电子的。 哦，电子加工业。 对。 好的，会不会顺利呢？ 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抗压性很高的人。 对啊，你声音听起来好开朗，让我瞬间有点不太习惯。 是吗？ 因为我们这个小时很长，一些死气沉沉的人打电话进来啊。 是哦，好吧。 是啊， 管他的。 很好，你就这样继续保持，非常好。我喜欢这个 hyper。 好，那我可以开始算了吗？ 可以，请抽牌吧。 右边第12张。 右边第12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就是这样了。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战车。好，基本上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一个小小的地方要提醒你。 嗯， 就是就跟你的个性也许有点关系，就是你是一个积极的人。但是有时候到了新环境太过积极，反而让人家会觉得你有点奇怪。 哦， 哇，这是怎样？哦，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过于不急都是不好的，你不如就持平稳稳的平常心的去新的工作，不要一到新的工作就力求表现，或者是表现的一切都很棒，但别人看在眼里，可能那些老同事看在眼里，老同事，对了，对资深的人看在眼里，他觉得说：“哎呦，这新来的怎么一副…… 哎呦，很秋哦， 很秋哦，充满干劲哦。他这个工作不就是加工吗？啊，干嘛干嘛？想要表现什么？” 好的，我知道。 但是你心里面还是要保有你现在这份热情跟活力，我觉得这很棒。 好好好， 好不好？ 好， 加油！ 拜拜。 好，谢谢强强跟玛丽， 不会， 拜 拜， 拜 拜。 只有一次，所以 turn down for what？ 好久不见，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这一次的专辑呢，以 Real 为主题，只推出两张不同风格的专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也邀请到很多我自己的偶像制作人，像是 Nicky Romero、Bass Jaggers 等很多我喜欢的制作人，我自己的偶像跟我一起共同制作这张专辑。Real 这张专辑呢，希望给大家有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面。整张专辑就是一个真实的我。希望大家会喜欢。 阮慕华印表机小窍事，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裂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工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八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唱得撕心裂肺，唱尽辛酸苦涩，你的心却早已被内定了。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 失眠陪伴系女生刘明湘，首张专辑同名推荐，我不要再比了。喜欢音乐。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李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Mr. Lucy 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我是 Hebe 田馥甄。 飞碟年华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1:37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02-2363-9955 现在单元呢是抢乔的塔罗世界。 哇，玛丽玛丽， 明天大家要放假，就变得大家现在都爱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了。 公务员没放假 是吗？ 嗯， 辛苦公务员 了。我记得是这样的。嗨，你好。 喂。 嘿、hey、 那个我想算。 你是谁呀、 啊、我是小胖。 嗨小胖。小胖想算什么呢？ 我想算我社团的事情。 社团怎么了？ 社团就有一个干部，和干部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嗯， 吵架吗？ 我想知道怎么，有一点类似。我不太知道到底该怎么继续处理。 你为什么要负责处理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是社长。 哦，社长大人失礼了。你们什么社啊？ 做食物的。 做食物的。什么叫做做食物的社？什么社啊？食品研究社？ 料理研究社？ 类似 类似。 我不要每次都听到类似，可能很像。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确切的答案 啊？就是 什么？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讲出来、 讲出来是会是会暴毙，是不是？还是会怎样？ 你连话，你连都，你连这个问题都不肯答， 你连社团都讲不出来， 你怎么还可能去帮人家处理什么事呢？ 而且身为一个社长，也太扭捏了吧！ 不要怕，讲出来你是什么社？ 美食社。 美食社有很难吗？ 而且还故意讲不是社，想要就是 美食社。美食社要自己做菜哦，不是去开发美食哦。 就要自己做， 不是去外面吃餐厅哦。 不是， 收集到社费之后大吃大喝，不会有人骂你。哦， 还蛮想的。 那你们有 follow 汉克自肥食堂吗？ 有啊。 哇、 啊 wow ， 很棒。 我有 follow。 你的社员没有 follow 吗？ 我不知道哎、欸。 社长怎么当的？检讨。 社长今天公司打算竟然要检讨两件事情， 没办法、啊，所以你的干部之间发生了一些摩擦，你要处理。 啊、嗯， 什么类型的摩擦？可不可以稍微简单的讲一下？ 摩擦。 什么类型的？大概就是要办活动，然后大家就 意见不合， 对，有点类似。 那你就是 你们该不会在吵架关于要不要放三色豆这件事情吧？ 没有。 好，那所以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吗？ 对， 就让他们通通闭嘴听你的、啊。你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这样太拔，这样太跋扈了吗？ 嗯， 这样太跋扈了。 对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因为我是社长啊， 所以你应该 不然我社长当假， 你应该统筹大家意见啊。 我统筹啦，可是你们现在纷争不下，我为了要处理这件事，你们通通闭嘴听我的。 其实不是社干部在吵架，是我跟一个干部吵架。 是你跟人家吵架？ 对啊。 你刚刚讲的一副不干你的事的感觉，你这个社长怎么可以这样啊？你要检讨三件事情。所以是你跟另外一个干部吵架？ 对啊。 那你讲的干嘛事不关己啊？想打混啊？ 没有啊。 美食社怎么觉得有点危险，要倒了？ 没有，不会倒。 你跟对方吵，你跟干部吵架， 嗯， 那也是意见不合所以吵架， 对啊。 然后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对。 好妙， 我花了大概5分钟在讲两句话，跟一个人吵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我总算有问出些眉目啊！你知道有些病人是必须要一直抽丝剥茧才能问得出眉目的 啊哈。 好。那就抽张牌吧，孩子。 左边第三。 左边第三张。一、二、三。先请问你现在读的是高中还是国中啊？ 高中。 哦，高中，好。你现在抽到的牌是正位的教皇。果然没错，有这张牌呢，就对了。还是我讲的那一句话，闭嘴不要吵，听我的。 什么要把人家压下去哦、 如果你们做的决策就是你们吵的事情是为了办活动、是社团的活动这种公事在吵的话、那当然是干部要听社长的呀。不然请问社长选出来是要干嘛的？就是要统整大家意见， 交资料用的啊。 那是总务吧、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觉得他的意见不 OK、你可以分析给他听为什么不 OK、为什么我不要这样做？那我要怎么样做？你听，你讲给他听嘛，你说服他嘛。如果他真的就是只有一个人，他一个人反对，那就不要理他嘛。这就是 leader 必须做的事情。Be a leader， 好不好？ 好，谢谢， 加油喽！拜拜， 马克，拜拜。 哇！ 我叫错了，对不起， 我原谅你。今晚上要好，睡前要反省四件事情，知道吗？ 知道。 晚安喽。 好，晚安，谢谢， 拜 拜。 拜拜。 I'm watching, I am hot for you in every way. And turn around, let me see you. Wanna free you with my rhythm. I know you can't get enough when I turn up with my rhythm. Your body's poetry. You. time this is heaven, I'm your only friend. I feel the beat in your chest, reaching chills like an animal. Free the beast from its cage, free the rage like an animal. Your body's poetry. 歌曲呢是来自于西亚的 Move Your Body 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你是？ 你好，我想要算我的事业。 你是谁呀？ 我是阿嘎。 阿嘎的事业要算什么？ 我现在在工作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然后想要问一下，看可不可以有办法，是不是有什么升迁的机会？ 你们公司本身有升迁的机会吗？ 有。 想知道那个呛死到底会落到你的身上来？ 对， 因为呛死而已。 因为一直有一些就是传言说有可能会升迁，但是目前还没有轮到这样子。 后面那个传言是你自己放出去，然后你忘了，然后又传回来。我说：“哎，我当时只是随便说说，怎么变真的了？其实只是你自己讲话绕了一圈。” 不是，不是，不是。 好，哎，你有主管吗？ 有啊。 那你有问过他吗？ 是主管跟我说的啦。对，说有可能会升迁，也是主管跟我说的。 哎呦哎呦，挤眉弄眼，推推推，这样子。 好讨厌的主管，如果他真的这样，真超讨厌。 强强哦，哎呀，推推推， 干嘛？ 有机会哦。 你不如就明天上班的时候问你主管说：“哎，主管，我最近有机会爬到你头上吗？” 直接呛他吗？ 是在性骚扰吗？ 不是，你坏坏的吴玛丽。 哦，对，是指职场上的， 是职场上的爬到他头上。 OK， 好，算算看你最近有没有升迁的机会好了，好不好？ 好， 会抽牌吗？ 往右数第八张， 往右数第八张，就是从左边数起第八张吗？ 往， 因为最右边在最右边的话没有东西。 对，左边， 左边数起来，数过来第八张。哦，我就当你是这个意思了。一，怎样？你要换吗？ 没有没有，就这样。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白兔的歌声好干扰我。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命运之轮啊 ，Sorry。 有没有？ 没有。 没。 机会真的渺茫哎。但主要哎，怎么讲呢？牌面上看起来是公司其实有要升迁的机会，但是没有轮到你。 哈，那是谁？ I don't know， 我不是他公司的人，我怎么知道？ 对啊，最近的确是有人上去了这样子， 但就是没有轮到，而不是没有机会哦，这是两码子事哦，是有机会但没有轮到你。 哦，被抢走热， 被抢走热， 香菇。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 我是做交通运输业的。 交通运输业， 嗯。 宅配类的吗？ 不是诶、欸、 交通运输是指什么啊？ 就是高铁。 高铁 啊 ，Spirit 那种人。 那刚那一段是什么 新闻？哦，高铁啊，好，加油喽！ 谢谢， 不要客气。 他听起来有点， 我也没办法，台就出来抽出来这样，我也想要皆大欢喜，大家都人人有奖啊。嗯， 再接再厉，再接再厉， 加油！ 谢谢谢谢， 拜 拜。 拜 拜，

飞碟 New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新生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新生点点点 Start。 欢迎你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这个小时一样送上好听的点播歌曲，还要念出你的留言，传达你的心声啊。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小时的点歌的话，请你事先在 Facebook 青春点点点的粉丝专页上面看到，找到置顶文章的 po 文，就是每个礼拜天的那个 po 文底下呢，就可以留言点歌或是留言哈利路亚。那如果你要点歌的话呢，切记你要留下你的昵称，然后你要点的歌曲排名三个顺位，以免我们资料库里面没有，哇，你就很残念的会放不到。另外就是留下你要说的话，这样子就可以在礼拜天这个时候啊，应该严格来说是礼拜一的这个时候呢，播放出来念出来，让我有种陪伴你的感觉啊。好的，第一首点播歌曲呢，要送上的是来自阿令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台北的小奥呢，想要点这首歌曲，他说因为他是他最爱的女歌手。 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的哭着。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 接下来呢，有两个人点播杨丞琳的歌曲。第一个是台北的 Steve， 他想要点这首歌是杨丞琳的单 Being Single 这首歌。他说因为最近跟朋友聊天想起了以前的事情，也希望自己可以跳出那个情景框架。另外一个是云林的阿港，他想要点歌点年轮说给住在遥远新竹的女友毛毛。每次点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遇见毛毛的那个时候。好吧，两个择其一啊，所以我就送你们杨丞琳的单。台北的吴俊荣，他想要点周兴哲的你好不好，因为我想知道你到底好不好。

忘れれば忘れゆくほどに焼き付いてた。 この体が消え

会越来越不勇敢。端着一碗装满遗憾的眼泪拌饭，是非一双像筷子剁了这不断。别再打探那些他怎么办，他怎么想，他怎么样，倒掉把那碗馊了的眼泪拌饭，星光灿烂不会为谁就忘了量，自己晚餐越懂坚强。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黄又杰的眼泪拌饭。台北的季嘉勋他点这首歌曲，想要祝福所有单身一个人吃晚餐的人能够早点遇到对的人。接下来呢要送上全民偶像，可以这么说吧，彭于晏转角的夏天。 这个雨天我想起去年路过这家店，小小屋檐多两个笑脸，很抱歉说好的环游世界没陪你实现，你相信的眼神太真切，我无人那就叫永远。离开遇见你的那条街，我才开始掉眼泪，感觉就像再一次分别。离开遇见你的那条街，回忆突然在眼前，同样的街，你的笑曾经那么甜。很抱歉，那是我挥霍时间，不为谁改变，在路途跌跌撞撞不退，其实是因为有你陪。离开遇见你的那条街，我才开始掉眼泪，感觉就像再一次分别。离开遇见你的那条街，回忆突然在眼前，我们那年相恋在转角的夏天。离开遇见你的那条街，我才开始掉眼泪，感觉就像再一次分别。离开遇见你的那条街，回忆突然在眼前，我们那年相恋在转角的夏天，是我不对，相信了时过会境迁。 请注意，爱情来袭，倒数三二一，快把我放进你心里，yeah, 现在。 是神话，让人放下一切牵挂。我的爱总得把你融化，我要你的心，我要你大步的靠近。 Oh my love， 我要被你抱紧。 Don't stop loving， 就是要你目不转睛。 Don't you want it， 要你爱我每一个表情。真心不够，感应不够，请用爱当理由给我温柔。如果要我跟你走、 Hey ma, you have to try, make it for what you got. Wanna be the one to make things right, cause other brothers can't close a deal tonight. If you got it, then flaunt it, make me feel like I gotta earn it. You're the one that I feel's the real deal.Let me manifest how I feel. 我要你的心，我要你大步的靠近。 Oh my love， 我要被你抱紧。 Don't stop loving， 就是要你目不转睛。 Don't you want it， 要你爱我每一个表情。 我要你的心，我要你大步的靠近。 Yo yo go go。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玟的《要定你》。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小时让我们来念出你的留言，传达你的心声，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的话，请记得要上青春点点点的脸书粉丝团，置顶文章就会有礼拜天的留言 po 文，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然后告诉我们你想要干嘛。你可以哈利路亚，你当然也可以点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伍佰老师的《烧火》，他是小玉。他说工作交件倒数不到五天，五天之后就要交件了，希望能够打击睡意啊，全力拼完，顺利拼完。他想要点伍佰老师的烧火来给自己加油打打气。 就要失控，现在我感觉已经快要发疯，我的脚我的手还有我的脸全部开始抖动。我曾失意过，也曾失恋过，也曾难过过，可是面对这样的枕头，我找不到什么药可救。藤蔓已爬满我的心头，我想要呼吸的自由，快点将我送房，我要打破门窗，那本香香的发油我要抹一抹。穿上了衬衫，镜子在发烫，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全身在烧火？就要松动，现在我感觉好像龙卷风，我的前我的后还有我上下全部开始甩动。我曾逃避过，也曾逃脱过，也曾经过过，可是面对这样的尽头，我只需要什么药可救。青苔已长满我的骨头，我想要呼吸的自由，快点将我送房，我要打破门窗，那段香香的发油我要抹一抹。穿上了衬衫，镜子在发烫，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全身在烧火？ 快看着我，看我一步一步脱掉绳索，我的为我的肠，全部我的内脏开始抽痛。我曾掉落过，也曾掉下过，也曾玩过火，眼前巨大无形的自我是我唯一的要得救。杂草已沾满我的额头，幻说中呼吸的自由。快点将我送返，我要打破门窗，那段想象的发油我要抹一抹。穿上了衬衫，镜子在发烫，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全身在烧火？屋顶开始紧张，地板声音响亮，那段想象的发油还要抹一抹。已经融化了，粘住我的窗，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全身在烧火？ Lady Gaga 首支单曲《完美幻想》全球75完美登基，格莱美奖最强阵容联手打造。 中风昏倒嘞， 王爷爷他一直有高血压，说无药无金，没有好好治疗啊。 还好他孙女够机灵，马上送医才救回一命嘞。 我婆婆血压也高，万一中风该怎么办？ 别惊啦，平时把血压控制好，记下辨别中风口诀：脸歪、手软、大舌头。记下时间，快打电话，把握抢救黄金3小时，赶紧送医治疗。 脸歪、手软、大舌头，记下时间，快打电话。 没错， 谢谢你哦。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从牵手到放手，都是一门爱的学问。 所以祝福你找到更好的。 秋风泽全新创作专辑《有人在吗》，第二波揪心祝福情歌《分开的学问》，艾贝克斯。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有人自导式的问题。 照着阮，规暝拢袂通睏，烟头毛拢无休困。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希望你有同款的梦，咱两人坐阵转来去一空，互相遗忘的情爱，在你的心肝内，是不是搁有我的存在？永远拢会喊，有时阵嘛会不甘愿，想讲要做伙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希望你会通了解，今仔日月亮若遐尔光，照着阮，规暝拢袂通睏，亲像彼时的月圆。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希望你有同款的梦，咱两人坐阵转来。互相遗忘的情爱，在你的心肝内，是不是搁有我的存在？永远拢在等，有时阵嘛会不甘愿，想讲要做伙飞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的《无眠》。我当然不希望你们听完节目之后会无眠，一路失眠到早上，这样应该蛮残忍的。好，希望你们都可以睡个好觉，希望你们接下来的这个礼拜都可以顺顺又累累。OK。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这个小时就要结束了，点歌也都到此结束了。记得要去留言，记得要去点歌。如果你还醒着的话，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礼拜天晚上十点，记得打开你的收音机，或是打开你的 APP， 或是你干脆就来我本人吴仲强的粉丝团看录音室的直播，好吗？这首歌曲呢，来自陈绮贞的《鱼》，晚安了，拜拜。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

龙宫奇缘。 对呀，有全国首创海底运动会，独创荧光大海啸，好好玩哎！只要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或拨打苹果剧团02-2975-4400就可以。